想亲身去买唐有方产品，大家可以去唐有方总店和工作室，在火炭坳背湾街45至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 R 室，尖沙咀首都广场分店尖沙咀七咸道南61至65号1楼 F152号铺，即是金马伦道百乐酒店隔离，尖沙咀港铁站 B2 出口或者尖沙咀东港铁站 P3 出口。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日中午12点半至晚上7点。另外可以去太和有机农墟，地址是大埔太和路消防局隔离，大埔港铁站 B 出口。查询电话36981219或者 WhatsApp 去63987266。唐有方为你寻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奶奶，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呢个10月25号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继续咧又还债还我债啦，咁啊阔别咗两个礼拜，咁啊希望大家冇等到颈都长啦，咁就个 show 就完咗啦。咁今晚咧就我同阿迪繼續咧就北上頻道啦， 係啦， 係繼續北上就唔北上啦，北上就暫告一段落啦。咁就上個禮拜咧就做咗小弟個人嘅第一個嘅 talk show啦， 咁就希望冇悶親大家啦，希望即係大家收貨啦。咁就我自己嚟講就好玩嘅，即係個 show 就咁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嚟嘅 ，OK， 即係唔做過又好似真係唔係好清楚嗰個感覺會係好多嘢好似都計唔到咁樣嘅，咁兩晚就首先其實要多謝所有Red 架嘅整個團隊啦， 即係 其實冇咗你哋啊，成日食個 show 搞唔掂嘅。OK， 咁其實我喺網店都同阿 Kelvin 就已經都 做過一節 ，我哋都講過，咁就好多嘢都係其實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就又唔係點計得到咁樣，所以好刺激嘅啫，成個過程啦，咁嚟到依家都仲係即係講翻嘅時候都覺得好過癮，係啦，咁個 show 就做完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其實嗰晚都見到好多人嘅，其實好多北上嘅聽眾咧，有好多其實都又隔咗一段時間都冇見過，咁大家都嚟打招呼啊之類之類啦。咁其實都幾多感觸嘅，其實嗰日見到咧，特別係兩日其實都見翻好多咧，就以往都係成日中港兩地跑，咁所以因為咁樣原因先會聽呢個節目，跟住然之後咧就。而家咧就都係少咗翻大陸啦，又或者係已經咧係翻嚟香港啦，因為即係呢一年嘅 變化， 中國嗰個經濟嘅變化等等啦，咁咧就其實好多感觸，大家又即係講下大家自己嘅經歷啊，譬如都係離不開啊，譬如話可能做開間公司倒閉咗啊，老細走咗佬啊，或者有啲就話我而家都仲喺度，不過咧就睇嚟都嗰頭近㗎啦，翻嚟嘅時間都近㗎啦，咁而家都係做緊一啲咧，即係追埋啲尾數啊等等啊，埋個即係埋齋咁嘅階段，咁都真係冇乜嘢，大家未必有啲好開心嘅分享嘅，咁但係呢個我諗就其實咁講咯，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做 做製造業的都是以前經歷過很多事情，其實我想你都要面對的，其實做廠永遠都是一個循環，十年二十年二十年左右一次一個循環，我想不知道今次是不是也算是一個階段的終結。 很多人可能未必希望，但是照看其實如果譬如製造業就差不多已經去到一個盡頭，等於好像當年你在香港，八十年代我們小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擋得住那些香港的工廠，當時北移的 那個大洪流，你擋不住，你唯有要面對它，然後到今時今日，其實又是這樣，我們看到的就是，又是今次世界工廠，這個已經都走了二、三十年的這個東西，去到今時今日，是不是已經差不多去到一個終結呢？如果是的時候，你也要面對它，就是 去思考一下究竟，是不是好像大陸告訴你轉型，轉型可不可以令你生存，又或者是不是應該要將自己正在做的範疇搬離中國呢？很多這些事情是差不多，我想都是要去想，甚至就是說，喂， 香港人在未來這個習大大新的新常態之下，究竟香港人還有沒有一個角色是扮演的，還有沒有扮演到一個角色呢？這些事情全部我覺得就今時今日，當然我見到的老友記都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不到你不想的，不僅止說，好像以前那樣，做開那間不行，你是不是跳去另一間廠，現在我想那個形勢都已經不是這樣，今年真的已經是非常惡劣的。哇，你看到啦，出口都追不回了，公布了出來的出口都追不回了，追不回的啦，第三季的增長，我們沒有做了兩個星期節目都有公布了，如果你只是除了看過大數 6.9 之外，其實就還有 出口和出入口都差，出入口比出口更差，現在如果頭九個月其實都還是在負數，如果爺爺一早定下那個六的指標就一定達不到，現在差不多好像，如果沒有記錯是-7.多，一頭尾就差13左右，所以 最後這三個月就一定追不到，你看到出口是很差的，差的原因就是我都可以不厭其煩說，除了中國的解讀說這是全球的經濟差之外，我覺得還有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實就是那個製造業在世界那個 整個板塊裏面開始萎縮，開始轉移，不是萎縮那麼簡單，中國的工廠是不是已經一定要擺在中國呢？今時今日已經是一個全世界做零售批發採購的人，其實都已經在想，譬如美國想廠是不是應該擺在鄰近的中北美洲的國家呢？甚至是 在未來10年至20年，我非常之看好的古巴，這個地方呢，又或者就是歐洲的今年的大量的這兩年的大量的新非洲的移民入到去，其實那個都會令到那個勞動力會增加很多，成本也都可能會減低，還有就是南歐的這三五七年的歐債的危機，其實已經創造了一個很好的環境，讓他們再一次 去發展那個工業，所以變相你調回轉中國那個成本已經高到，今時今日已經高到這個地步，大佬過年之後還要加，這個最低工資是還要加，已經講了，你即是已經是一條不歸路來的，所以這個其實永遠都是一個循環，我們見過 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啊、香港啊、台灣啊，跟住然之後都是由好即係有一個好低的成本一路做做做做，你經過咗十零廿年的時候咧，你就一定係 個水位冇 啦，就去到一個樽頸位，就係嗰個樽頸位係每一個國家其實都要面對嘅，就係話，然之後跟住你就要轉型。咁我覺得就是。即係一件事買一件事咯。你如果你講翻就係、是，即係我諗阿習而家今時今日佢睇到嘅問題，其實係佢做緊嘅嘢未必係錯嘅。即係個方佢睇得到係呢一個樽頸位，佢睇得到係需要揾一啲嘢去轉型。OK， 咁但係問題只係話就係話，我哋都係嗰句咯，四個字，我哋都講好多次，眼高 手低， 手低以為眼高手高咯。做得到係啱嘅，做唔到其實都冇話佢錯，即係你冇辦法再耷低頭落去靠以往嘅三頭馬車去 行，去 push 個成個經濟。 即係你而家睇到好明顯，今年嘅三頭馬車其實已經 冧， 即係有兩隻馬已經係冧硬嘅，冧咗咁滯嘅。一個就係製造，一個就係出入口啦。另外一個就係 內需， 內需啦，內需亦都係今年係用盡咩方法都，你睇而家都 push 唔到。 係啊， 咁嚟緊只係仲再靠一靠呢、這個好快個零兩個禮拜後嘅光棍節，咁啊睇下再拱一拱啦。但係好明顯即係、就是、喂。假數係要嚟打飛機啫，咁你個人都要身體健康先可以長期保持住一個打飛機嘅狀態㗎。咁你大佬，如果你大佬真係唔健康嘅時候，你飛機都冇得打。咁所以其實阿習係明白呢啲嘢嘅，即係我覺得。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就喺呢兩日個 show 其實就見到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好多朋友翻翻嚟啦。咁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同我講就係話，又即係 remind 到我一樣嘢，就係話。喂，其實翻到嚟，我哋又要重新適應嗰啲生活，咁所以即係我係叮一聲，真係即係我覺得佢講得非常有道理嘅，所以我覺得就係如果聽開呢個節目，因為身邊有啲親人 ，OK， 係即係呢一兩年開始喺大陸翻嚟香港，喂， 唔好見怪， 幫助下佢，唔係多啲關心佢，關懷下佢 ，OK， 喂，佢係要重新面對過好多嘢嘅， 冇錯， 即係即係我呢位朋友嗰日都有嚟睇節目嘅，跟住都同我講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喂好有道理喎，即係佢話。第一就係自己要適應啦，因為翻咗嚟香港同大陸嘅生活係 完全唔同 咗噶嘛，即係無論點講咧， 食飯嘅時間你又會遲咗啦， 食嘢你都可能水土不服先啦，係咪先？病痛會多咗啦，因為啲嘢太乾淨啊嘛，咁呢啲咁嘅嘢啦，或者就係、是、仲有就係身邊啲朋友啊，即係譬如親人啊，就會覺得你成日凍咗，成日都會見到你啦，即係永遠覺得你只係得個名字嘅啫嘛。係唔覺得你個人存在咁，但係呢一兩年乜點解會見多咗你呢？連啲朋友又開始又話要重新接受你啦。點解你會成日喺度咧咁樣？ 然之後你發覺你出，街生活嘅時候，你發覺好擠迫啦，你好 咗啦， 係 啦，仲有你冇咗嗰種大爺中產嘅感覺啦，翻到嚟變翻一個低下階層咁樣啦，係咪先？無論揾幾多錢都係一個低下階層嚟嘅，因為你知道香港係咁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系呢样嘢，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喺呢个节目就系一样嘢，即系要提翻大家啦。即系如果身边有一啲亲人系真系我哋呢一挺嘅，我哋呢挺啊，即系已经暂时不上嘅人 ，OK， 咁唔该你多啲关心佢 ，OK， 好重要，好紧要嘅你嘅关心对佢。如果唔系，真系喂，即系自寻短见就无谓啦。 冇错， 有啲沮丧嘅，即系每见到每一个人都系有啲沮丧，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嘅，即系正如我个 show 都讲过，即系我嗰、那个即系寻找范冰冰嘅嗰位朋友 ，OK， 佢个厂老朋友同佢讲，佢话喂，大佬今日系英雄落难啫 ，OK， 同埋呢个时势做英雄啊嘛，即系。唔係我哋差過人哋，唔好自暴自棄。OK 啊，人生咧要有呢個追求，有追求你先會有要求，有要求你先會不會落於人後。所以就唔好咧，即係諗歪做人啊。咁啊，所以希望啊，我呢番勵志嘅説話可以令到大家即係好翻少少啦個感覺啊。咁啊，仲有啲咩個 show？ 个 show， 哇！你突然间咁嘅，个 show 话多谢翻好多人啦。头先杰斯讲过一扎嘅 Reggae 嘅兄弟姐妹之外咧，咁啊当然有仲有支持我哋嘅 show 嘅赞助商啦，包括 OK 马 Sir 啦， 系啊， 天下最万有限公司啦，咁就另外就风路总嘅 Game One 啦，系啦，咁就佢嘅新 game 亦都出咗啦，足球大师，咁啊大家可以喺翻 iPhone 度下载啦。内地我都知道系可以 download 嘅。系啦，因为佢有 post 过出到嚟，系啦，咁就仲有唐友芳啦 ，Patrick 老板啦，系啦，咁当然最后要多谢翻 D 一百嗰边啦，因为冇 D 一百嘅宣传渠道就冇咁成功嘅，成日都系， 系啦， 所以要大班要多谢翻佢， 系多谢大班啦，仲有多谢蔡浩良啦， 蔡神啦，系啦， 蔡神啦，系啦，咁其实仲有啊。成班其實我喺 D 一百嗰邊就成班兄弟姐妹都我記得啊，即係呢個禮拜我又翻去嗰邊嘅時候都喂個個都話喂 OK 喎、哦，咁即係唔死得喎、哦，冇乜嘢好 negative 嘅 noise 喎、哦、等等，咁我話 OK 啦，咁大家俾好多支持我嘅， 同埋 D 一百 好開心嘅其實 上環站嗰兩位朋友 係你可能見過嘅 Irene 啦、 啊，我唔知啲名 咧，就成日問我就喂嗰個係咪 Irene 嚟㗎？即係啊大班老婆啊。啊咁我點知啊？你又冇影幅相俾我睇 ，OK？ 唔識啊，所以 可能係咁都要多謝 Irene，Irene 都係會成日會喺D 一百上環站啦 ，OK？ 咁仲有一兩位同事咁樣好幫手，咁就嗰邊嘅飛都賣得唔錯嘅，到最後都接近誒，雖然即係我哋都未去到滿曬嘅，咁但係起碼都七八成啦，即係斷估到，咁同埋就D 一百嗰邊其實個反應都好好嘅，即係都差唔多佔。超過即係接近都超過佔一半㗎啦 ，OK， 咁啊，差唔多一半係簡單嚟講就一半係 D 一百，一半係 Regga 啦，咁同埋就係、是。希望你哋又即係我哋有本好靚嘅長刊啦，咁又希望即係大家會揭下本長刊啦，咁有兩個我哋呢兩個台網台嘅介紹啦等等，咁都係希望即係我哋希望達到幾個目的嘅，第一就係幫補下 Regga 嘅營運嘅費用啦，咁仲有 D 一百嗰邊咧，就其實亦都我哋今次都籌到。二萬幾蚊一定有啦，我目標係三萬嘅，咁啊咁二萬幾蚊一定有啦，咁就加油二千嗰邊又幫到少少手啦，咁就其實仲更加另外一樣嘢就係希望大家嚟到係透過呢一個 show 可以認識到兩個網台，因為好多都係聽其中一個嘅啫，咁其實兩個網台都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即係多啲聽啦，或者係仲有就係即係可以能力上可以幫到嘅。就幫下手啦，因為今時今日真係即係再講一句就係唔係同你講笑嘅 ，OK， 即係如果大家無動於衷嘅話咧。就 冇啦， 即係好快玩完嘅， 係啊， 即係 冇啦。 邊啲台都係嗰句嘅 ，OK。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唔好以為我哋喺度吹水啊，嚇。咁所以點解每一年都要繼續？我哋搞完之後又要再諗嘅，其實都仲要江湖賣藝咧，就即係繼續落去。 冇錯， 譬如我賣完咁啊，睇下做邊個賣咯，睇下咪下殺賣屎忽啊咁樣啊，咁啊輪住。 頂你個肺啊！我真唔想講，我都諗住唔出聲啊，因為快專心推咪嘅，你硬係要壓我噶。 因為你唔係你個 pat pat 最靚咁解啫，我哋賺緊你嘅其實 ，OK。 咁啊， 點解唔係阿的個賣攞友啫？ 咪解釋咁俾你聽。 佢賣攞友舊台啊嘛。 好，咁啊，最後都要多謝多一個人嘅，咁就玲姐啦。因為玲姐其實 係仲有玲姐過嚟啦。 禮拜六嗰晚佢就落咗嚟香港睇個 show 啦。 呢個要講嘅。 係啦，咁啊，冇啊，玲姐唔好意思啊，因為真係之前太忙啦，我冇喺個 WeChat group 度應任何嘢，咁啊辛苦你。啦，即系玲姐，咁就仲有一集帮佢义工啦，包括跟住玲姐嘅，应该广州同深圳嘅义工。 等我讲啦，好多个嘅，仲有啊噶。嗱，其实个过程系咁啊，因为第一晚咧就好多人都会见到阿玲姐，咁但系因为咧。第二晚咧就比较多 Regga 嘅听众嘅，咁啊。就啱啱调返转咁啊第一晚呢就好多 D 一百嘅呢就第一次认识阿玲姐。咁但係呢就识即係听开呢个节目就大家都好熟阿玲姐呢就反而喺第二晚就见唔到佢嘅。因为佢就揀咗第一晚嚟咁啊第一晚嚟完之后呢其实第二日就已经上返去广州㗎啦。咁就佢自己个过程其实就係咁嘅。 佢就因為都有自己下載北上聽啦，佢都係其中一個聽眾啦。咁然之後咧，就佢知道我係做 show 啦。其實我冇講俾佢聽嘅，我唔講俾佢聽，其實就係唔想搞到佢。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佢要過嚟睇。咁我甚至即係我都同佢講過，喂唔好啦，我話不如我做完個 show 我上嚟揾你好過啦。咁佢就堅持一定要嚟嘅。咁同埋佢今次好叻女喎，佢真係大部分嘅過程呢就自己嚟嘅 ,ok。咁我哋有一位廣州嘅義工嘅 ,ok。其實我都唔係好識佢嘅，我都唔係好熟。咁佢就因為有佢都有同阿玲姐聯絡開，咁但佢就喺深圳嘅。咁所以呢就佢又趕唔切上去廣州嘅。咁然之後跟住阿玲姐呢就自己即係星期五嗰日，係啦，星期五嗰日咧，佢就自己喺廣州咧，就一個人由呢個廣州就去到深圳，咁去到深圳咧就同呢位內地嘅網友會面咗，跟住先再過嚟香港嘅，咁已經真係算好把炮，咁佢呢個咁嘅動作咧，就令到我哋全堆人咧都緊張到咧就不得了，包括亦都係抽唔到時間嚟嘅 Jackie 啦，咁但係我哋就即係嗰幾日其實就好多謝我哋成班即係打上前嘅團隊啦，就一路其實就俾緊好多 tips 俾佢，就喂邊度上車啊，幾多號月台啊，點樣上落樓梯啊，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成個過程都尚算順利嘅。咁然之後嚟到香港咧，就要多謝我哋香港嘅一班 Reg 嘅團隊啦，包括咧就負責照料佢去接佢車嘅阿 Res 啦，咁仲有阿光哥啦，仲有阿首領阿 John 啦，咁佢哋幾個咁得啊。阿 Res 其實亦都係第一次見阿玲姐噶，佢就冇上過去嘅廣州探阿玲姐。咁但係阿 Res 就非常之細心嘅 ，OK， 咁又 book 埋架殘疾人士嘅的士啦。咁但係個過程都幾有趣㗎，即係如果你喺我哋個 WeChat 群就好開心嘅，見到有一晚我記得就見到阿 Res 同阿玲姐兩個喺度咧，就好多對答。咁啊，調翻轉咧，就阿 Res 就哀阿玲姐一樣嘢，哀佢乜嘢咧？就係、是、你俾我嚟紅磡火車站接你啦！阿玲姐就話：你唔使嚟接我嘅，我會你俾個地址我，我就嚟到香港自己搞掂噶啦。咁樣咁阿 Res， 我哋就成班就望住佢兩個就喺度。系咁，見到阿 Res 好似求婚咁樣，好似再求婚咁樣，求下你啦，求下你啦咁樣，咁就做最後咧都好彩求得到啦，咁就咁好細心啊 ，Res 就跟住阿玲姐喺 恭喜曬， 係啦，喺香港嗰日咧就譬如幫佢 check in 酒店啊，跟住又帶佢嚟我哋個場度啊等等，咁所以好感動嘅，咁所以第一晚就大家就如果有係睇第一晚嗰啲咧，就會見過阿玲姐啦。 係啦， 咁第二晚就 miss 咗阿玲姐啦，咁就我哋亦都藉住佢啊，亦都有再講過少少關於打傷前嘅嘢啦。咁呢個唔再講住啦，暫時擺低咗佢先啦。咁就係啦，咁啊玲姐咗，玲姐提咗之後就仲有就仲有邊個？ 仲有邊個？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其實係咯，咁即係再一次要多謝，其實就係有嚟睇嘅人啦，同埋就係、是、即係我諗我諗今次都係一個測試嚟嘅。即係我記得就跟住，然之後有啲人都問我哋，問即係 PM 問我，佢話喂，再搞唔搞啊？咁樣咁可以嘅， 唞翻陣先啦， 即係更唔會好密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再諗啦，我哋咁。但係我諗就即係起碼今次第一次就好坦白講，就係搞完之後覺得係可以再做好啲嘅，即係好似習大大嗰句，沒有最好，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 係啦，就係咁啦，係咁可能下一次嘅拿捏係會好啲啦。咁同埋即係譬如有啲嘢我哋即係有趣嘅，我諗就係、是、其實最刺激咧就係、是、即係坦白講係真心話嚟嘅。即係譬如話初時做嘅時候覺得就係、是、好似而家咁樣喺個 studio 度啫，對住個麥度咁啊亂咁噏噏，話即係何止噏兩個鐘啦，噏四個鐘都仲得啦，係咪先？但係想到原來唔係嘅，咁你好多嘢咧，其實係真係要計啦。咁同埋第一次其實經驗不足咧，你好多嘢計錯咗喎。即係譬如話，即係我預台下面有反應嘅嘢咧，可能下面又冇喎。但係有啲嘢 呢，其實我又冇遇過台上台下邊有人有反應呢，你又發覺佢哋又有反應俾你喎。咁你所以其實好鬼刺激，咁然之後第一晚啲人有反應嘅嗰啲位，去到第二晚又未必係又係嗰個位喎。咁你變咗呢，同埋仲埋我諗最大嘅問題呢，即係如果睇第二晚嗰啲呢，其實即係坦白講，原來如果下一次再做，即係又係一場以上咧，咁我諗就我自己都要即係要個準備要做好啲，因為原來又係唔知道咧，就係話你第二晚咧，你要你講翻同樣嘅嘢嘅時候咧，嗰、那個能量係蝕好多嘅，嚇、啊，即係好似冇第一晚嗰個能量咁，因為你冇咗個 fresh， OK， 嚇、呢、這個又冇盤算過，因為你知我哋節目如果做節目，我哋真係齋 talk 嘅， 係啊。 啊、你就唔會有，你就唔會話諗定好多嘢，跟住然之後仲要第二，仲要講第二次咧。哇！原來呢個又真係 會有蝕著嘅， 有得嚇、啊，即係呢個又幾攞命。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呢啲咁嘅嘢，我諗就係叫做經驗咯。係 啦， 即係如果下一次即係再有機會做嘅時候咧，就可能所有呢啲嘢個 preparation 就會 做好啲， 做好啲咁樣咯。咁、但係幾好玩嘅嚇、啊，即係幾個一個詞。几即系个挑战嚟嘅吓， 系啊 ，OK 嘅，系啦、啊，咁啊，仲但系即系最紧要系你哋觉得 OK 啦、吓，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就咁啊，讲埋个讲少少啦，关于即系清饮啲嘢啦，咁啊做完个 show 之后，其实好多人问一啲问题，咁啊答下大家啦。首先就系应承大家咧，今晚做完节目咧，就将嗰本书 系 放翻上去北上个 Facebook 啊，放翻我个 page 啊等等嗰啲啦， 系啦。 嗰本叫做咧，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咁都几多人问嘅，呢个真系都几开心，因为我都之前系有少少担心喺个台度讲呢啲咁嘅稍为严肃啲嘅嘢咧，就冇乜人有兴趣听。咁但系咧，两边做完之后咧，其实 Red 教有人问嘅 ，D 一百都有人问，就喂可唔可以 post 翻嗰本书啊？嗰本书叫咩名啊？等等啊，同埋就系、是、有啲人就问我哋，问我就话喂，可唔可以再继续讲多少少嗰啲咩延安嘅淫乱史啊？四大美人仲有边啲啊？咁样咁啊？喺度仲有少少時間可以講一個半個嘅，咁啊講下呢、這個講下嗱，其實四大美人咧就睇你點睇啦，其實就冇一個好確定係邊四個嘅，即係好多個版本嘅，咁啊普遍有啲版本咧就係、是、即係講延安時期嘅四大美人，咁延安時期大約你數咧就係、是。1936左緊啦，36左緊嘅就已經差唔多已經盤踞喺陝北啊，喺井冈山啊等等嗰啲，咁啊36一路咧就去到大約係 四， 如果冇記錯係4344嗰啲咁嘅年份啦，類似係咁樣啦。咁嗰度長，咁嗰度前後其實都好多年㗎，都成即係有超即接近未到十年嘅，接近即係我諗有7年8年到啦。咁所以咧就嗱，即系要讲咧就系、是，其实要大家要你要先理解究竟延安嘅历史咧，其实就即系首先就系共产党系经过咗，即系由27年到36年左近咧，即系由呢个白色恐怖，上海嘅白色恐怖啦，我哋当咁计啦，即系如果大家熟知大咗呢啲咁嘅历史。中國嘅近代史就係、是、譬如話孫中山嘅國共嘅合作之第一次嘅國共合作之後，跟住然之後到佢瓜咗，去到蔣介石開始上嚟、去到1927年嘅清朝呢、這個共產黨、國民黨、清朝共產黨。喺上海嘅白色恐怖之後咧，咁你就開始咧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圍剿嘅年代啦。咁啊有數次嘅圍剿啦。咁、所以共產黨咧就一路就褪啦，或者就係一路咧就係、是、由城市咧就走入去農村啦。 農村 深啊， 農村係。 O K 啊，你幾可愛，真係叫深啦。咁啊走入農村啦嚇，咁呢個一個策略啦。O K， 咁當中其實就每一次圍剿其實都係即係總之就係俾人趕嘅啫。咁趕到去36年咗緊就喺延安呢啲咁嘅地方，陝北嘅地方盤踞啦。咁背景就大約係咁啦，同埋就係話咧， 喺個共產黨人即係入到延安咧，其實咧嗱，點解話有個淫亂史咧？即係喺個 show 度都講過嗰個一杯水嘅主義啦。咁啊，一杯水主義其實就係話喺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同共產黨建唔建黨都冇乜關係嘅，就係話咧，即係呢個當時係一種即係好潮嘅諗法嚟嘅。OK， 即係你要諗下就係咧喺20年代嘅中國咧，其實整個世界都係嘅，就係話。好，因为嗰、那个一次大战之后呢，其实好多国家要重新重整啊等等呢，佢需要好多思潮走出嚟啊，同埋即係譬如话每一个人都思考緊自己嘅国家应该走一条咩路啊，或者国家需要行一个咩嘅政制啊民主啊或者君主立宪啊或者之如此类啊等等啊，好有趣㗎喎、哦。即係又可以咁讲俾你听喎、哦。如果国民党年代呢嗰啲国民教育呢喺早期嘅國民，睇下先啊，應該啊都唔係早期啦，喺抗日年代，我諗大約一個抗日年代到啦、嗯。中國有啲國民教育咧，即係曾經有一條題目都出名嘅，就係話問你咧，就是、世界上有啲，等我睇下記唔記得，世界上有啲乜邊一種嘅主邊一種嘅體制咧係最即係最好嘅 ，OK， 咁佢係 multiple choice 咁俾你，咁就係咧，譬如 A 係民主，咁、第二 B 就係獨裁，咁、C 咧就係一個開明嘅專制咁樣，咁、如果你喺當年啊，如果你揀民主咧，係冇分嘅， 係會死嘅、 啊，最高分咧就係揀呢個開明嘅專制嚇，而揀呢個 獨裁 都有半分嘅，係啊，好得意嘅，即係唔同嘅年代就有呢啲嘢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頭先講到咩㗎嚇？頭先講到咧就係個思潮有多，即係好多人好多嘢諗啊。咁同埋咁然之後其中一樣就係無政府主義啦。咁、無政府主義跟住又有共產主義啦，有社會主義啦等等啦。咁然之後咧就嗰啲人咧其實咧就比較浪漫式㗎嘛，浪漫式嘅時候咧就會有即係譬如我 show。都有讲少少嘅，就关于就系譬如话有个瑞典嘅女士，佢曾经提倡过叫一杯水主义啦。咁、一杯水主义就系讲紧就系话，即系其实嗰阵时嗰啲共产党人成日都系即系都会谂就系话有啲乜嘢系一啲好腐朽嘅资本主义嘅产物。咁譬如话谈恋爱就系啦，因为觉得谈恋爱好嘥时间啦，你会将啲时间摆咗落去谈恋爱沟女度，唔系沟女嗰啲嘢，全部系一啲资产阶级嘅嘢嚟噶嘛。咁呢个大家去想象到啦，係咪先？譬如話你溝女，你唔可以冇錢噶嘛，你有錢你咪即係資產階級啦，即係類似好簡單咁個道理。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即係咩叫一杯水主義咧？就係、話，喂，係每個人都有性嘅需要嘅。咁然之後咧，你解決個性需要咧，其實唔需要談戀愛嘅。大家覺得有需要嘅時候，咪買咯。咁好似飲一杯水咁，咁所以就叫一杯水主義。咁喺當年嘅共產黨裏邊咧，其實就好盛行嘅。即係譬如話，就算你講到去二十年代嘅早期嘅共產黨人，其實都係咁嘅。即係譬如話譬如話創黨啊，蔡和森嗰啲，我希望大家有聽過啲名啦，冇你自己去揾啦。嚇，譬如蔡和森咁，佢好早亦都係結咗婚，好多結咗婚嘅，但係佢嗰種結婚咧，有啲其實都係同居嘅。OK， 嚇、即係譬如話浪漫到留法嗰陣時咧，即係勤工儉學啊，留法早期第一代留法嗰啲共產黨人咧，佢哋嗰啲所謂結婚咧，就係佢揸住本共產主義去宣誓噶嘛，咁佢覺得自己就係結咗婚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嗰個承諾唔係好強烈啦，同埋就係話大家亦都男女雙方亦都係好浪漫主義啦。譬如我頭先提過蔡和森啦，佢老婆向景瑜啦，向景瑜其實嘅。亦都係同第二個，即係好多人都其實互搞嘅。譬如話佢嘅古仔就係同另外一個，可能大家冇聽過彭述之啦。彭述之咧，其實我以前都喺北上都有講過，佢老婆叫陳碧蘭。陳碧蘭寫過一本書，本書名我唔記得喺屋企，我真係抄翻出咁書，好正嘅，就係講早期嘅共產黨人。跟住然之後咧，彭述之同陳碧蘭咧，後嚟咧就係緊跟呢個陳獨秀嘅路線咧，就係、是。变咗托牌嘅 ，OK， 托落树基嗰牌 ，OK， 咁咧就点解会讲彭述之咧？就系、向景瑜 以前其實都同彭述之係有一手嘅，咁因為佢哋係住埋一齊嘅。嗱，有啲環境啊，未入延安嘅時候咧，嗱呢個又講，哇！即係呢啲一講就好大撚鑊嘅，所以好撚擺個節目講。你因為要講到大家明，譬如話佢哋當時其實都喺城市度嘅，譬如上海嗰啲咁。咁共產黨有好多地下組織嘅，咁啲地下組織就係譬如話啲人你要安頓好啲人噶嘛。譬如我哋大家都係黨員，咁咪但係好早期共產黨唔係好有錢咁，所以佢哋會成日都住埋一齊嘅。OK， 仲有一個情況令到佢成日互搞嘅，就係乜嘢咧？佢成日會扮假嘅夫婦嘅，嚇、嗯啊，即係咁然之後，佢哋好中意扮呢啲嘅，因為其實係組織要佢哋去扮，即係呢個特務咁樣。OK， 咁、嗯、然之後咧就即係我記得譬如話衢州八個老婆咧又講，譬如話阿楊之華啦，楊之華其實又係做好多呢啲嘅，就係成日同人哋扮兩公婆，所以佢就同好多人都搞過嘅嚇。咁、啊、然之後譬如話講翻蔡和向景瑜嗰陣時咧，就係蔡和森老婆嚟嘅，蔡和森係。建黨嘅中國共產黨人嚟嘅 ，OK 嚇、嗯啊，即係之前即係阿陳獨秀嗰 part 嗰個 level 嗰代人嚟嘅。咁佢同彭述之搞咧，其實咧就係令因為佢哋住埋一窿。咁彭述之有老婆啦，呢、這個唔係問題。個問題我想講嘅問題乜嘢咧？喺中國共產黨由最早期去到即係每一代嘅中國共產黨人嗰啲權力鬥爭啦。男同男又好啦，或者女同女又好啦，多數同性嘅，即係但係可以再引好多呢啲咁嘅古仔俾你大家聽。你發覺都係同情慾有關嘅。嗱、 嗯， 譬如話咩？譬如話彭述之同蔡和森喺中國嘅五大嘅時候咧，嗰、那個權力鬥爭，如果大家可以睇翻咧，其實都係同呢個向景瑜有關，係爭女嘅問題嚟嘅。咁、哦、所以你然之後我哋再跳到去，我哋再跳去，我執埋啲數先啦。講延安嘅淫亂史嘅時候，其實大家就要點，唔係淨係要當佢好似花生咁睇啊，唔係講笑喎，好多嘢去到文革嘅年代咧，江青歇斯底里咁去鬥所有嗰啲人咧、嗯、，OK， 都係因為全部翻舊帳，啲舊帳可以翻去30年代同40年代嘅。 嗯 係當年咧，佢有啲人得罪過佢啦，又或者當年有啲人知道佢嘅嘢太多啦，而因為佢已經成為呢個皇帝嘅 老婆 啊老婆 ，OK 係啦，即係好似范冰冰嘅呢個武則天咁樣，或者楊貴妃咁樣，你就明㗎啦。咁然之後佢得到權力咧，佢咪開始要用一啲透過一啲政治運動咧去整啲人咯。嗱，四大美人入邊講唔曬咁多個，淨係講一個俾你聽，就係可以舉一個例子，你就會引證到頭先我講嘅嘢，就係孫維世。嗱，呢邊個叫孫維世咧？嗱，四大美人裏面除咗我喺 show 入面講嘅范元恩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啲版本就係江青，另外咧仲有第三個所謂美人咧就係、是、葉群，葉群咧就係、是、呢個林彪嘅老婆啦。 嗯、 孫維世咧就好多人就未必會知道係邊個啦。佢個爸爸咧就叫孫炳文嘅。跟住然之後個老婆唔係個老母咧就叫任瑞嘅，任瑞比較出名嘅，任瑞咧就係另一個中共元老任伯士個妹嚟嘅。OK， 咁呢個咧，咁咧孫維世咧就本身咁你然之後咧，佢個爸爸媽媽嗱又係好似范元恩咁樣，都係第一代嘅共產黨人啦。咁但係咧，佢老豆孫炳文同埋佢老母阿任瑞咧，其實主要咧就係搞情報工作嘅、 嗯。 OK， 所以咧佢就有少少神童咁樣嘅，五歲六歲到咗緊嘅一個細路女嘅孫維世咧，就已經咧識，譬如話識幫手把風啊，或者識開始傳紙仔啊、傳口信啊嗰啲嘢咧，就佢就已經開始去做，因為佢嗰個身份好容易做嘛，一個細路女，所以佢由細到大咧就已經係一個好醒目嘅一個細路女，同埋已經係即係有嗰啲共產黨、共產嘅思想。咁、 嗯、 孫炳文就喺2027年咧，國民黨清黨嘅時候咧，就已經差唔多挨近2728年咧，佢老豆就已經俾國民黨捉咗，跟住拉咗去打靶，跟住就瓜咗。咁、 嗯、 然之後咧，孫炳文有個老友記，個老友記係邊個咧？患難之交就係、是、周恩來。 哦、 OK， 咁然之後咧，孫炳文瓜咗之後咧，任瑞咧其實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就繼續咧就係、是、自己大大 孫維世嘅，孫維世仲有應該仲有一個哥，仲可能仲有一個妹，兩三個咁樣啦，我唔好記得佢個家庭。咁然之後咧，任瑞就一個媽媽咧就帶大三個細路。咁啊，去到孫維世十四五歲嘅時候咧，佢就去咗上海。簡單講下佢嗰個經歷先啦。去到上海咧，佢就幾靚女嘅，即係聽聞 OK。然之後咧，佢去到上海咧，就透過共產黨嘅地下組織咧，就入咗一間電影公司，嗰間電影公司就叫天一。天一咧嗰陣喺嗰個年代咧，有間左左地嘅電影公司嚟。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咧就開始，佢就冇做過啲咩女主角，就但係咧就有啲電影咧，佢就開始咧就做阿 Kelly 菲啊之如此類。而佢係認識咗認識好多明星啦。其中亦都叫做入咗當時嘅娛樂圈啦 ，OK 嚇、嗯，咁、啊、你即係、啊、你要咁樣諗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認識咗咧其中一個咧，其實咧就係、是、江青嚟嘅、嗯，就當時叫藍屏嘅江青 ，OK， 咁但係江青其實叫做大佢一代嘅，即係、啊、可能啊孫維世，我唔係好記得佢嗰兩個年紀嘅差距啦，即係可能啊孫維世大咗十四五歲嘅時候咧，江青大約係十九二十歲咁樣啦，即係大咗幾年咁樣啦，即係已經叫師姐咁樣啦。咁佢喺上海嘅年代其實已經認識佢，咁而大家都咁然之後咧，佢其實嗰個認識咧 ，OK， 就譬如話佢好多江青嘅嘢，其實佢係知道嘅 ，OK。咁再揀，然之後咧，再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咧，就係佢大約喺再過多一兩年之後咧，應該去到三六年左緊啦 ，OK， 三六年左緊咧，其實咧佢就已經係去咗，佢就從武漢咧就開始想進入去延安，加入共產黨。OK， 當時咧，因為佢太細個咧，其實咧就唔係好俾佢入嘅。但係後屘咧，佢就碰翻佢爸爸嘅老友記啦， 張來 就係張來啦。咁張來就知道啊，呢個細路女，我細個嗰時見過佢嘅，好鬼醒目嘅呢個細路女。咁啊，而家十六七歲，哇，亭亭玉立，好傻。 嗯， 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因為咁嘅關係咧，佢就進入咗延安，入咗去呢、這個共產黨。咁、嗱，要講講佢同阿周恩來嘅關係就係咩啦？要講講嗱，要講一樣嘢就係咩？延安嘅淫亂史最淫亂嗰兩個大魔頭 ，OK？ 如果你問我嘅睇法，我話俾你聽，一個就係周恩來，一個就係毛澤東。周恩來咧，或者同毛澤東嘅關係咧，好多咧係建立喺女人身上。哇！這個真係，我睇下盡量講得幾多啦嚇，即係呢個係好多人都唔會知道嘅。譬如因為你要知道咧，嗰陣時有啲好多社交嘅生活咧，延安嘅社交生活咧，佢哋係譬如大家可能都有聽過，就係佢哋好中意跳舞嘅，開舞會啊。即係喺即係公餘嘅時間就開舞會啦。咁譬如話喺延安年代咧，跳舞跳得最叻嗰啲咧，就譬如話周恩来就是其中一個嚟嘅 ，OK。咁同埋周恩来喺好多當時嘅延安嘅女仔，好多都寫翻對周恩来嘅，即係見過周恩来嗰個感覺，就係話咧，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所以嗱，如果點解有啲人中意搞革命咧？因為搞革命身邊咧，譬如今時今日搞社運啊，搞一啲社團嘅組織啊，搞好大嗰啲人啊，你發覺身邊都係好多女人嘅。OK， 大家明嘅，明腎上腺高啦。仲有就係咩咧？喺女人眼中呢啲狂魔 ，OK， 就越譬如話越極權啊，越係一個好似狂魔咁樣咧，對一個喺個女性眼中咧係。即係覺得越性感，但係越性感同埋越正嘅。咁周恩來就係呢一隻嚟嘅，即係好多當時延安啲女性其實寫翻啲回憶錄咧，都係第一眼見到周恩來係震嘅。OK， 咁包括其實孫維世都係嘅。咁所以咧，佢食女無數嘅。但係後屘因為嗰個政治權力嘅角力咧 ，OK， 周恩來好識擦鞋，佢特別要擦毛澤東咧。我話俾你聽。嗰、那個可能真係冇乜唔夠時間講，但可能第有機會再講咩？即係毛澤東食好多嘅女咧，其實全好多周恩來都食過嘅。然之後食完咧彈俾佢，我話俾你聽。嗱，其中有一個咧係一個歷史原案嚟嘅，江青其實周恩來都食過。嚇、江青咧同三個中國嘅領導人級嘅人其實有個關係嘅。OK， 喺未佢未嫁俾毛澤東之前咧，就惹屎。 话俾我哋听，佢同佢第一，佢同同阿周恩来好过啦，同埋咧喺延安进入延安年代嘅早期，其实佢未见到毛泽东之前咧，另外一个你哋可能都唔知佢咩名噶啦，讲未必知，张国焘呢个系一个重量级嘅。共產黨人 ，OK， 佢呢個係要張國焘就數翻去就係李大超嘅學生嚟嘅，即等於差唔多而家咧，佢就專搞公運嘅，其實等於譬如而家工聯會嗰啲咁嘅人啦，或者佢李卓人嗰啲咁樣搞公運嘅，搞公運起家，同埋佢最震撼一樣嘢就係喺長征之後，佢係投奔國民黨嘅嘛，咁然之後佢嘅晚年其實就喺香港住過好耐好耐嘅時間㗎，喺薄扶林度住㗎，跟住然之後咧再去咗加拿大，就喺加拿大中老 ，OK， 咁咧就呢、這個好震撼㗎，喺連張國焘都承認過，連張國焘嘅老婆楊子烈其實都講過，喺佢回憶錄都講過就係、是，我都知道我老公 jab 過呢個江青，咁呢個又唔出奇嘅，南平嘅年代轉化做江青，其實佢喺共佢喺延安嘅年代，江青有個花名嘅，花名就叫公共汽車。 O K O K 係係就係、是、人都食得，但你要有翻啲 power 先可以食到佢嗰只咯。佢係極品嚟噶，正嘢嚟噶。O K 啊，唔好用你而家今日眼光去睇。總之就好多人都想食佢。然之後咧，先再講佢同阿毛澤東個筆仗，但係有機會先講啦。但係即係我想講你嘅周恩來同毛澤東個關係，點解要咁講咧？就係、是、話。好啦，翻嚟就周恩来点睇呢个孙维世咧？喺周恩来个老婆嘅回忆录，邓颖超嘅回忆录咧，其实亦都有曾经讲过。O K， 佢就话佢睇得出个老公咧，唔系当个呢、這个 契女 七岁嘅细路咧， 系 一个细侄女咁去睇嘅。佢话。佢睇到自己個老公嘅轉變啊，即係譬如話，周恩來通常喺屋企都係好睇，即係喺個延安年代，即係自己個竇啦，嗰、那個搖動嗰啲咁樣住搖動咧，咁佢都係好沉默寡言嘅。但係自從呢個細路女嚟咗之後咧，佢發覺佢好似開龍雀咁啊，即係然之後咧又會打為自己打扮一下之類之類。佢見到嘅喜談啊，同埋鄧明超稱咗自己嘅老公啊嘛，喂，其實我個老公係食女無數噶嘛，喺日後其實文革嘅時候，佢同孫維世講過一段説話噶，一陣再講俾你聽，嗰段説話就好警世嘅，咁呢個唔講住啦，咁但係其實你會睇得到咧，將來其實根本係喜談嘅，即係對孫維世呢、這個咁，所以咧後尾咧，然之後冇幾耐咧，鄧明超見到之後咧，佢就。決定收咗呢個女做義女、，OK， 因為你搣唔甩佢嘅，因為個黨亦個黨嘅組織就係、是、個黨中央其實係將呢個女呢個細路女咧撥咗俾佢兩個照顧噶嘛，即係佢全部有個組織噶，有個組織去白掹住你噶嘛，所以咧佢就好快咧就將孫維世咧認咗個義女，然之後就叫阿孫維世就你叫佢做叫阿周恩来做爸爸啦，所以佢就叫做周爸爸，佢就唔系叫佢叫做周爸爸嘅，即系契爷啦。OK， 咁就然之有咗呢重关系，希望可以挡得住佢啦。1939年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嗰件事咧就系周恩来咧就整亲个条腰骨，嗰次系好大镬嘅，争啲咧就系、是、 瘫。 搞到系半身不遂嘅，咁佢为乜嘢整亲条腰骨咧？啊，同孙维世冇关嘅，系另一个古仔嚟嘅，就系同呢个咧江青去个森林入边骑马，大家意会到啦， 骑出个王， 咁佢就话自己堕马，咁但系呢个古仔延安亦都传得好痕啊，大家都知啦，知道你搞乜嘢噶啦，咁样，咁佢就差唔多净喐唔到咁滞，咁后屘咧就要送，因为当时。即係延安嘅醫療係好差嘅，咁、所以喂呢啲大佬高級領導人，咁佢點咧？有安排黨就安排佢送佢去蘇聯咧醫病，咁去蘇聯醫病咧，本咁、那個安排就係、是、本身就應該咧就係、是、老婆就陪住佢啦，鄧永超陪佢啦，孫維世咧就話唔得，我都要陪住周爸爸咁樣，咁然之後咧，鄧永超開頭咧極力反對，然之後孫維世一個好叻嘅女仔嚟嘅。点解要讲咁多嘢？稍一阵讲到佢嘅收场，你就会知道。咁然之后咧，邓颖超唔俾佢去苏联，佢就去揾毛泽东。然之后咧，就揾毛泽东，就然之后就叫毛泽东出头，希望咧就俾佢去。咁毛泽东就帮佢。咁然之后咧，毛泽东出到声，咁梗系 冇人 冇 air 啦。咁所以最后咧就系、是、一家三口 去蘇聯，去到蘇聯嗰段那個周恩來嘅醫病嘅 年代， 嗰段時日後咧、其實就係、佢就同孫維世咧，其實就拆出好多嘢出嚟啦。大家唔使我再，即係唔使我講好白啦。OK， 咁然之後鄧明超佢都阻唔到，同埋共產黨人係唔會阻，即係佢覺得阻冇得阻就。如果阻唔到就唔可以再阻啦。呢個點咧？呢個先解釋就係、鄧明超嘅心態係好多典型嘅共產黨嘅女性都係呢種心態嚟嘅。就係乜嘢咧？嗱，鄧明超講嗰句好警世嘅説話嘅，即係佢個文革嘅時候咧，當孫維世俾嘅江青鬥嘅時候咧，佢就同孫維世講，佢話乜嘢咧？因為孫維世嗰陣時就同佢講，講佢自己當時個老公，等人都會講嘅，就叫金山嘅。咁佢就話金山其實同佢結咗婚之後咧，成日都係仲係喺出邊勾三搭四。咁、契媽作為契媽嘅鄧永超就咁同佢講，佢話作為一位共產黨人，你就要食得鹹魚抵得渴。佢話你老公出去出邊偷食完之後識翻嚟就算噶啦。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埋单，唔好做咗一啲对党唔住嘅事，即系嗰个集体主义啊，几极呢？明明都共产党，即系喂冇噶啦，好化噶啦。喂，大佬，我即系佢讲翻佢同佢周恩来嘅，即系嗱，话俾你听，好多人都唔知噶。喺七八十年代，我哋国家出咗个好好嘅总理，你咁未出世嘅年代啊。喂，大佬，即系好多中国人都系会觉得喂。唔敢講，但係好清楚，即係有個角色嘅扮演，毛澤東係一個大魔頭，但係周恩來一個大好人嚟㗎。喺嗰陣時七億八億嘅中國人嘅心目中，周恩來都係一個好大好人。跟住然之後咧，同鄧永超係非常恩愛，仲有一生佢哋冇生過仔女等等，同埋周恩來好錫個老婆啦。呢啲咧係表面上嘅嘢嚟嘅。OK， 背後係乜嘢咧？就係、話其實佢老婆對佢作出好多即係諒解啦。仲有就係咧，喂，周恩來有冇細路仔嘅咧？我話俾你聽。好多私生子嘅謠傳，包括喺法國都有一個嘅 ，OK， 係混種嘅，咁、然之後仲有佢收養嗰啲，包括譬如李鵬啊之類處理嗰啲就收養啦 ，OK， 因為佢有好多其實都係同孫維世一樣嗰啲咁嘅嗰啲原因，就係因為啲當時搞革命嘅時候啲兄弟嗰啲遺孤啊等等，李鵬都係其中一個，但係其實佢又有好多私生子嘅，咁呢個又後話啦，又擺低唔講住啦，即係你見到咧，其實其實鄧明超係好清楚自己個老公係點樣，好啦，咁喺蘇聯嘅年代，咁啊拆出一啲感情啦，但係到周恩來醫好條腰骨嘅時候咧，周恩來同鄧明超就翻翻嚟中國，翻翻嚟延安嘅，孫維世就留咗喺嗰度，因為咧佢就開始一段好長嘅時間喺蘇聯年代佢讀書啦，跟住然之後咧入呢個東方大學啦。佢又發生第二個感情咯、個感情係同邊個呢？見啊，就同林彪。係啊，因為當時1942年左緊呢，林彪就喺呢、這個喺蘇聯嘅。其實林彪嗰陣時已經結咗婚㗎，但唔係葉群嚟㗎。林彪有個前妻呢，我唔記得係咪叫張梅㗎，唔知張梅係應該好叫張梅㗎。咁然之後跟住呢，林彪一見到呢個女仔，哇，又生隻貓入眼，跟住同佢拍拖，跟住仲有呢，即係譬如話林彪問過孫維世一句說話，就係、不如我離婚，我同你結婚啦，好冇？嗱，佢唔呢個女仔呢，係好細個已經明白咩叫一杯水主義嘅、，OK， 佢係來者不拒嘅、，OK， 咁然之後佢同林彪講就係翻返去中國先算啦，咁佢又唔 say yes， 唔 say no， 但係咧佢係一路吊住林彪，林彪係迷呢、這個孫維世迷到忽咗咁樣嘅 ，OK， 咁但係後屘因為即係革命啦、組織啊、組織嘅安排啊等等，林彪咧就提早亦都翻返去中國啦，跟住然之後佢抗日嘅年代，林彪喺東北就打好多仗噶嘛 ，OK， 好啦，咁然之後分咗手之後咧，大約去到1946年左緊咧，孫維世咧就翻嚟呢個中國啦，佢翻嚟中國嘅時候咧，佢又撞翻林彪喎。佢撞返林彪嘅時候，林彪呢就真係同佢個第一任妻子已經離咗婚啦。咁佢呢就娶咗第二個女人，嗰個就係葉群啦。咁葉群都叫做延安四大美人嚟喎，堅嘢嚟㗎嘛。但係佢見返孫維世呢， 佢就同葉群讲啊，最衰系你啦。如果我唔系同你结咗婚，我真系系中意阿孙维世嘅。佢兜口兜面同葉群讲，所以葉群咧亦都好憎呢个孙维世嘅。嗱，点解要讲嘥咁长去讲呢三段嘅 关系 历史咧？不如咁样啊，俾个饮啖水，唞唞气，买个关子。翻嚟我哋先再讲埋佢，好嘛？咁、啊，即系临呢节咁，我哋送翻呢只歌啦。呢只歌咧，其实咧就特登咧就送翻俾成个整个嘅 Rega 团队啦，包括阿 Steven 啊、阿叻姐啊、Shelly 啊、薯仔啊、夏爷啊，咁啊就七个半啊、无名啊、泰河啊、Rex 啊、京一啊、肥 Kel 啊、Sui 啊，仲有啊 John 啊、贝贝啊、Alice 啊、康啊、迟啲瞓啊、Chip 咧等等一大班啦、啊，仲有 Kelvin 啊同埋阿 Dick 啦、啊，咁啊冇你哋咧就嗰晚嘅 show 就真系即系唔会有咁美丽，咁所以咧就。繼續咧，將呢一隻歌，呢隻歌咧就喺個 show 完咗之後咧，我身邊成班啲 Rega 嘅團隊咧，成日都會咧口噏噏又噏翻呢隻歌出嚟嘅，咁咧就希望你會中意呢一隻歌啦。呢隻歌嚟自台灣嘅，咁咧就喺我 show 入邊中間都有播過，曾經美麗過。咁我哋咧就聽完呢隻歌翻嚟咧，繼續講埋孫維世嘅故仔。 曾經美麗的手。挥别多少温柔，不愿走开的只有落寞，孤独早已褪色的面容，不再感觉到秋冬，他的世界里只有时间走过，美丽过，曾经美丽过，岁岁年年匆匆带走她的容颜。曾经美丽过，曾经美丽过，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美丽过。相遇的邂逅，曾经坚持的温柔，如今只想是时间带走的梦。未来渐渐凋落，过去没有人懂，年少的青春早已消失走，曾经美丽过，曾经美丽过，岁岁年年匆匆带走她的容颜。曾经美丽过，曾经美丽过，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美丽过。 She was was beautiful. Does anybody know that she was beautiful? She was beautiful. She was beautiful. No one can deny that she was beautiful. 曾经美丽过，曾经美丽过，有谁会知道她曾经美丽过？